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我有多漂亮。你是否有超能力，说了三句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在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邓紫棋的这首《超能力》。其实呢，想代替月亮消灭你里面唱到的这个歌词呢，是想告诉大家一种生活里面可能会遇到很多让你伤心啊、愤怒啊、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可以通过一种心态把一切视作笑话。 未曾抵达的话， 这个声音来自周深，跳舞的月光。 想念一个人像我和影子跳起舞吧，沉默若雪花，好像在黑暗中奔向你，以我的心跳呼唤你，朝你飞行，飞行。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目光就会相依在天上。我们的呼唤，风月的细雨，一路陪我追光，不再孤单。好想啊，在黑暗中奔向你，你我的心跳呼唤你，在人群每一人处你，摇摇晃晃朝你飞行。夜路很长，去不同方向，总有一抹月光在心上。 双生跳舞的月光，在我们这个周期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为大家推荐的其中的一首歌曲。说到呢小深深啊，也算是 OST 的大户了哈，名副其实，无论是电影啊还是电视剧，总是呢经常可以听到他的现唱。我们在生活里面呢的确会因为一首歌曲喜欢上一部剧，或是呢因为一部剧里面的这个情节啊、主人公啊、演员啊，然后从而呢去关注到一首 OST 一首歌曲主题曲哈。希望呢可以通过刚刚这一首具有治愈性的风格的歌曲，好给大家在午后一点点能量。16:10，这里是 FM97.4 北京乐广播，由 DJ 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赶快来微博话题搜索 Listen21， 在我们的微博话题当中呢，可以随时留言、随时乐评、随时互动、随时推荐。我现在跑去新浪微博看看大家的留言。午后快乐。 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 DJ 麦，我们赶快来听听在这个周期由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的上百名华语优秀的作词人、作曲、编曲、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为大家严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有些优质好歌你不能错过，只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天南地北，再多挣扎如何？可在狂风的那边也孤独。 Oh go go go，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 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 我无法失去你，可也不会忘记你。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像你在天上， 我们依旧是我们，哭着笑着陪伴彼此左右。 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可以多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像未来不再就是没有明天的去。 Listen to One， 在本周期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叫做《玉人歌》，也是在上个月啊8月17号发行的专辑《悠长假期》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作词作曲演唱都是他本人的陈粒，我们来听听看。 有心的反复会取代着一种反复，有心的麻木会取代此刻的麻木，春的涌动，秋的朦胧，还有夏夜晚风，所有的故事都凝固在一个寒冬。 也路过，用窗也向我永远停留。 的感动会覆盖以前的感动，也路过自由，也想过绝对占有，于是变占有，于是被锁进自由，也有过感动，也相信 浪潮 Listen to Wise。 有新的反复，会取代这种反复。有新的麻木会取代某一刻的麻木，春的涌动，秋的朦胧，还有夏夜晚风，所有的故事都凝固在一个寒冬。说到唱作人陈粒，他的作品呢永远都充满着灵性，每首歌曲的编排都源自于他自己的内心的世界哈、去编排出的一种独具匠心。他也从不刻意的去追逐流行，也不会刻意的去为了达到什么样的一种创作目的。这种随性对于唱作人来说真的非常重要，而且还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随性把灵感锁住哈、把变成一首完整的作品。来自我们在浪潮 Listen to One 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歌曲。 浪潮 Listen to Wise。 我在寻找一个人，多年前离开家门，他相信世上有奇迹，他不信神。是谁打开那一扇门？他看到，他惊慌，那些天文数字闪现他身旁。他看到，他迷惘，没有翅膀的人却飞向云霄。什么在燃烧，照亮了黑夜，它进入梦乡。

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四点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大家好，我是 DJ 麦麦麦同学。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要继续为大家分享好歌，同时呢邀请大家继续在新浪微博跟我们互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好，我们得有一个万能直播贴，看到了正在打卡的笑笑爱天天，我们的老朋友，差不多应该是十多年前就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了，苹果同学呢听了也差不多十八年左右了，是吧？最近呢，在关注一个电视剧哈，叫做《循环初恋》，片尾曲呢是五月天的《时光机》啊，由武迷老师的一本书改编，剧情呢则是女主啊喜欢五月天，追完了开心。以及呢 ，Her Girl One， 他说今天呢继续一边摸鱼一边听节目哈，爽歪歪就是你自己。众多小可爱已经就位，不要忘记，除了在新浪微博找到我的微博，可以呢看到我们的万能的直播贴，聊天摸鱼。为什么要鼓励大家上班摸鱼啊？听我们节目就真的很容易放松，就对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出前不久刚刚发行了新专辑的飞儿乐团 FIR。也是我们 Listen to One 的 To One Band， 在新专辑当中呢，有一首很特别的、很愉悦的一首歌曲，叫做《恋恋》。 就像雨，恋像海洋，飞鸟天空的向往，你的笑的光，盯着我脸红发烫。只要有你在身旁。晴天雨天都不打烊，我的爱专门点只为你开张。不管快乐或是悲伤，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刚分开，怎么又想得发慌？ My love, yeah， 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像这样赖在你身旁，迎着风，踏着浪，幸福像。不加糖，充满元气不缺氧，再无聊的笑话人要麻烦不冷场。就像是雨和熊掌，我们最松配的担当，我的美只有你最懂的欣赏。不管甜蜜或是沮丧，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告拜拜，怎么又想打电话。赖在你身旁，迎着风，踏着浪，幸福像甜甜的糖霜。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心中滋养，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 乐团飞儿乐团的新歌《恋恋》。哇，听到了歌曲里面的这种青春热力和甜蜜恋爱的氛围了没？这是一首氛围歌，对吧？而且呢，这首歌的 MV 也上线了，大家可以来去搜搜看。上次呢，做客我们北京乐广播直播间全天打卡啊，我们的 Listen to One 飞儿乐团呢，做客的时候还没有 MV 的就上线哦。这首歌来自五月天阿信。 下雨了，雨停了，天晴了，又黑了，天空从不为谁而灰暗，时光从不为谁而等待，而你只能为你自己存在。深爱，用尽一场青春的混乱，提炼一个渴望的答案。而你是否依然敢疯敢爱？明天将会明白，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想为爱不再，就是没有明天的。晴空有云未来，谁爱过，谁离开，谁和你才能走到幸福的彼岸，才能活得此生无恨无憾。平凡却不平淡，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想为爱不再，就是没有明天的去。就是没有明天的去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爱人像当初勇敢，让我回到今空有因为爱。 for a couple of months. It felt like we were 18. Yeah, it was the summer of. Calling you my señorita. Didn't know how much I need ya. Hate it when I have to leave ya. I've been taking mental pictures for when I miss you in the winter. Staying up until the sunrise, praying it'll be the last time. It was the summer of love, a delicate daydream. And for a couple of months, it felt like we were 18. Yeah, it was the summer of. Taking it slow, yeah. Entangled in the sheets until the evening, there was nowhere to go. No, it was the summer of love. 浪潮 One Listen 21，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Listen to One， 把纯粹还给耳朵。大家好，我是乐评人艾迪人。许嵩第八张全创作专辑《呼吸之野》的首支单曲《乌鸦》，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乌鸦在编曲上运用了大型的古典弦乐和管乐配置，除了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之外，还有长笛、单簧管和巴松。弦乐的优美优雅，管乐的明亮和悠扬，也让作品体现出非常饱满的音乐层次，让许嵩这首细腻感性的作品同样不失华丽唯美的格调。而在音乐文本上，乌鸦可以说是一首情歌，也可以说是一首小人物的主题曲。它和多年前我们听过的我是一只小小鸟一样，一边自卑无力，一边又是扑腾穿行，用尽力气去反转剧情。歌曲的情绪渺小却又壮阔，就如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一样。 怀揣汹涌喷薄的热情，可与生俱来无法讨喜。沉黑的外星引人冷静，月落时怎么会提？你的存在是一个奇迹，造物的安排神秘无形，只为了在一眼的相遇，竟让我忘记了天地。当我又飞到这里，俯瞰着模糊山顶，孤身藏在夜空里等你的回应，就当作是我不吉利，不能拥有美好幸运，只愿你远方能感应。当我又降落这里，穿行在蛮荒森林，扑腾着倔强却又分叉的羽翼，飞上枝头的都风趣，占了巢的都在窃喜，但想到你就不会勉强合群。 爱是一个奇迹，造物的安排神秘无形，只为了在一眼的相遇，竟让我抗拒了宿命。当我又飞到这里，看着模糊山顶，孤身藏在夜空里的你的回应，就当作是我不吉利，不能拥有美好幸运，只愿你远方能感应。当我又降落这里，穿行在蛮荒森林，扑腾着倔强却又分叉的羽翼，飞上枝头的都风趣，占了巢的都在窃喜，但想到你就不会勉强合群。山顶孤身藏在夜空里的你的回忆，就当作是我不吉利，不能拥有美好幸运，只愿你远方能感应。当我又降落这里，穿行在蛮荒森林，消解了梦看不上眼睛，也绞透了一些道理才相信。许多事没有道理，等到你为我写反转，为我写反转 来微博话题 Listen21 一起乐评，一起为真实音乐人点赞。我在 Listen21， 我是乐评人艾迪人。 Listen21 Listen21， 谢谢我们的乐评人艾迪人先生。那到了16:49，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为大家放送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我是麦麦麦同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让我们相会在下周一下午的4点，继续打开你最最钟爱的频率 FM97.4， 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吧。一定要记住，我在浪潮里等你。Happy weekend， 周末快乐！ 深呼吸，甩开悲伤，身体像爆炸出大声唱。 Yo, yo, yo, yo. Easy, easy, easy, 心情很 easy。